益气红酒明龙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北京晴转多云，有中度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70%。 那我们下面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路面上的一些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0，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西四环的五棵松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受其影响，后车队尾已经排到了四季青桥。南二环的陶然桥到玉亭桥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南三环赵公口桥以西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后车队尾已经排到了方庄桥。南四环的马家楼桥到大红门桥西向东方向目前是车行不畅，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也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在4月1号的12点启动了空气重污染蓝色预警，要求相关单位加强施工工地扬尘控制，全市停止室外喷涂粉刷、护坡喷浆施工作业，加大对于重点道路的清扫保洁强度，加大执法检查力度，提醒广大市民要做好健康防护。下面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市健康工作促进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特约播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北京系列访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疼痛的话题。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这句话很多朋友都听说过，但是疼痛真的就不是病吗？生活当中除了牙疼、头疼、腰疼，甚至经期疼痛，都会让很多朋友觉得忍忍就行，但是疼痛真的要靠忍吗？疼到忍不住的时候，吃一片止疼药就能够搞定一切吗？掩盖了疼痛的症状，会不会反而耽误治疗呢？今天的健康加油站为您邀请北京医院疼痛中心主任医师、北京健康科普专家赵英，和您说一说疼痛也是病。 总觉得有疼你责任，要你是最快乐最单纯的人，因为你让我的心变得丰盛，原来不奢望的变成可能，总觉得要疼你。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医院疼痛中心的主任医师赵英，也是北京市健康科普专家。首先呢，要欢迎赵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赵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那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嗯，非常欢迎赵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一起来说一说关于疼痛的话题。今天我们要和大伙儿说，疼痛啊，有的时候可能不仅仅是一个表象，它也有可能是一种疾病，得引起我们的重视。3月26号到4月1号呢，是第二届中国麻醉周。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伙儿来说的是关于无痛分娩的话题。其实疼痛我们昨天说了，这个专家告诉我们说，排名前三的应该说产痛是排在第二位的，烧伤疼痛是排在第一位的，这个疼痛级别哈。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除了这些特别特别疼难以忍受的疼之外，还有一些疼痛可能会时常困扰着我们，甚至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这些疼痛啊都是一些正常现象，只要忍一忍就能过去。比如说我们经常遇到的牙疼、腰疼，甚至很多女性朋友遇到的这种经期疼痛。到底什么样的疼痛是需要我们去医院干预去治疗的，什么样的疼痛我们真的是忍一忍就能过去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赵主任和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节目一开始先想问一问赵主任，这个疼痛科可能对于很多我们说老年朋友是一个比较陌生的科室，大家总觉得我牙疼的话我就去看口腔科，我胳膊疼的话我就去看骨科，然后呢如果我是头疼的话我就去看神经科。咱们这个疼痛科是不是一个比较新的学科呀？ 是这样的，刚才呢就是说我们的曹老师呢已经说了，其实疼痛的话呢，他在2007年他是没有疼痛科。2007年的时候呢，卫生部呢有一个文件叫227号文件，在这个文件当中的话呢，他发布了一个就是说在我们国家二级以上的医院呢要成立疼痛科。那么疼痛科的成立呢，为广大的疼痛患者开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就医环境。 哦，也就是说在07年之前这个医院是没有疼痛科的。 对，是这样的。 到现在也就是十年刚刚出点头这样的一个比较新兴的学科哈。就像我刚才问的问题，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有这个困惑，我牙疼就去口腔科，我骨头疼我就去骨科，我头疼就去神经科。比如说什么样的疼痛我们才需要去疼痛科来看呢？ 疼痛呢是一个多学科的科室，疼痛呢涉及的科室非常的广。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像大家知道有的是外科，有的是骨科，有的是口腔科，那么呢疼痛的疾病呢也非常的多。那究竟什么样的科室什么样的疾病要到疼痛科去就诊呢？我们说就现在来讲的话呢，首先的话呢，诊断明确的疾病就是说疼痛性的疾病，那么像腰椎间盘突出，像颈椎病这样类的疾病，还有一类疾病呢就是神经痛，那像带状疱疹、带状疱疹后神经痛、三叉神经痛等等。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不明原因的疼痛，那这个时候呢也要到疼痛科来就诊。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是呢，就是说疼痛科呢它有专科的优势，它的疼痛治疗非常的集中。那么疼痛呢它有一些疼痛科的治疗有一些新的方法，像臭氧的方法、射频的方法，还有等离子的方法，还有这个椎间孔径的方法。总之呢疼痛科呢它发挥了其他科没有的对疼痛治疗的这个优势，那使患者呢得到更好的治疗，能更快的解决患者的痛苦。 就像刚才赵主任说的，其实关于疼痛这个问题啊，我们现在越来越重视了，甚至有一些我们已经明确了原因，这就是疼痛所引起的这种不舒服，我们可以去疼痛科。还有像刚才赵主任说的，比如说像带状疱疹，很多朋友会有困惑，带状疱疹不应该归皮肤科吗？为什么您说了带状疱疹的疼痛也应该去疼痛科呢？到底我们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应该去比如说一些专业的科室，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应该去疼痛科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和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如果在生活当中您被疼痛所困扰，尤其是长期的这种疼痛的话，您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发送弹幕和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今天我们为您开通的是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健康加油站，随时发送弹幕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下面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也可以趁着资讯的时间把互动问题随时通过各种方式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来。 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每年北京有一医院会有五六百人排队等待肾源。记者从医院了解到，目前北京有一医院已经累计完成了4000例肾移植手术。专家坦言说，肾移植目前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肾源的不足，呼吁在国内普及脑死亡捐肾，弥补肾源的缺口。专家表示，在西方国家早已经普及了脑死亡的概念，在心脏跳动的情况之下，肾源质量好，有利于移植。而在我国，由于传统观念等原因，捐肾的前提依然是心脏死亡为主，而血液循环停止之后，器官的质量会受到影响，肾源质量也会下降。我们都知道坚果有益于我们的健康，但是摄入过多的话会导致能量过剩，究竟每天吃多少才合适呢？中国营养学会推荐7岁以上的健康人群平均每天吃坚果的量在5到10克左右，相当于核桃2到3个，腰果7个，杏仁8个，开心果8个。那吃不完的坚果，我们建议您尽量放在密封的包装或者是容器里保存，保存在干燥阴凉的地方，并且提醒您要趁着新鲜的时候尽快食用。俗话说得好，一年之计在于春。天气不错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选择在春天出门走走，毕竟春游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是非常有益的。但是提醒您，春游啊也有一些注意保健要点，否则的话会适得其反。首先要提醒您，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同时呢也是各种昆虫滋生的季节。如果您不慎被昆虫叮咬的话，千万不要置之不理，更不可以随意的搔抓，应该立刻涂抹风油精或者是皮炎平等糖皮质制剂。如果被梭毛虫、蜘蛛、蜜蜂、蝎子等叮咬之后，应该冷敷处理。其次要提醒您，春天百花争艳，一定要预防花粉过敏。首先我们应该找准过敏源，最好是到医院进行检查，查出自己的具体过敏源到底是什么。如果没有进行过彻底的脱敏治疗，春游的地点我们应该尽量回避有花的地方。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医院疼痛中心的主任医师、北京市健康科普专家赵英赵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疼痛也是病。那赵主任，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和大伙儿说了，疼痛科其实是一个比较新兴的学科，随着大家伙对于疼痛越来越重视，这样的一个学科也成立了，能够帮大家解决很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碰到的这个疼痛的问题哈。我们都认为疼痛啊，它其实我们说是一个表现，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经常说治标和治本的问题，我们总觉得这疼痛应该是标，我们得有本，这个标才会出现，是这样吗？ 其实你讲的这个问题的话呢，在以前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呢齁，新的观念呢已经发生了改变。 嗯， 就说现在国际呢疼痛组织呢已经将疼痛呢进一步分为呢，就说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 哦， 那么对于急性疼痛来讲的话呢，就是时间短的小于1个月的这样的疼痛呢，我们管它叫急性疼痛。 嗯， 那这个急性疼痛的话呢，它就是说威胁呢生命，那像疼痛的话呢，我们把它称为呢一种症状，像在临床上呢有急腹症，然后有胆囊炎，有这个宫外孕、肠梗阻等等。 哦， 那像这样的急性疼痛呢，我们到现在为止呢还认为它是一个症状。 哦， 但是呢对于慢性疼痛，就是说超过1个月时间更长，有的是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这样的慢性疼痛，我们把它称为呢一类疾病。 哦， 那这类疼痛呢实际上呢是疼痛科的诊疗范围。那这类的疼痛的话呢，它可能伴有身体的、精神上的和心理上的一些问题。 嗯， 那这类的疾病呢，它最大的危害呢不是死亡，它最大的危害呢是降低生活质量。 哦， 所以说呢这样的疾病基本上呢我们希望它到疼痛科去治疗。 嗯，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说疼痛只是标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应该更新一下了。很多情况之下，像这种慢性疼痛，它可能既是标也是本，我们把这个疼痛控制住了，其实对于我们的生活影响也自然而然的降到最低了。 是这样的，因为呢在疼痛上面呢，就说有的时候呢有的疼痛的话，你像退行性的骨关节病，它是老年性的一种衰老的表现。 嗯， 那对它引起的疼痛，我们不一定说一定要做手术把这种骨刺和骨质增生去掉。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把 疼痛解除了，我们认为就起到了根本的作用。 哦，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即便不除这个病根，我们只要把疼痛这个表现控制住了，其实就是对这个疾病的一种治疗了。 对，这样就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嗯，好，刚才您提到了像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现在有这样的区分哈。大家伙会说这个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我没疼过的时候我怎么知道它是急性的还是慢性的？您像比如说我刚开始疼，疼了一周，这一周呢既有可能是急性疼痛造成的，也有可能是慢性疼痛造成的，我怎么来区分呢？像我们自己在家能区分一下吗？必须要等过比如说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吗？ 我们说急性疼痛呢，它从时间来讲的话呢，它时间短，发病急，而且伴有一些全身的症状。 哦， 那么对于慢性疼痛呢，它往往呢是反复发作的，经常出现的，经过一些治疗呢处理以后呢疼痛就缓解的。但是急性疼痛呢，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急腹症啊，胆囊炎呢，然后还有宫外孕呢等等的，这样的话一定要快速的到医院急诊科就诊，快速的诊断，快速的治疗、 嗯， 就是说只有这样才能不危及生命。 嗯，那也就是说急性疼痛除了疼痛本身之外，它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表现，像我们身体的这种不舒服。 对，是这样的。所以呢急性疼痛呢它伴有的症状呢是比较危急的。那对于慢性疼痛呢，它可能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缓慢的，它偶尔有急性发作，但是呢它表现的还是相对来讲是温和的。 哦， 它不危及生命，它主要是影响的日常生活。 嗯，也就是说急性疼痛除了疼痛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表现，比如说发烧啊，甚至有这个红肿啊什么的情况。像慢性疼痛呢更多我们就只有疼痛这一个表现，而且它的程度可能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轻的，是这样吗？ 啊，是这样的。 嗯，所以说我们在急性疼痛的时候一定提醒大家赶快抓紧时间去医院就诊，像慢性疼痛可能更多的我们应该寻求疼痛科的医生来帮助我们，因为很有可能在比如说我们去骨科一些专科的时候，医生会告诉您这不是一个疾病，我们给你拍片子了，看这骨头是没问题的，这时候可能就需要疼痛科的医生来帮您缓解疼痛，降低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了。还有一些朋友会在问说这个疼痛啊可能主观性比较强，有一些人呢觉得这个疼是难以忍受的，但同样程度的疼痛可能对于一些朋友来说觉得哎呀还好，忍忍也就过去了。在我们比如说疼痛科判断疼痛对我们治疗或者说诊断的过程当中，会不会由于个体对于疼痛的忍耐程度不同造成不同的差异呢？会影响我们的疗效吗？ 是这样的，会影响我们的疗效。因为刚才呢一再反复强调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的问题，那么对于慢性疼痛来讲的话呢，它是一类疾病，它包括呢心理和精神方面的一些伴随症状。 嗯， 所以说对这样的患者的话呢，他的慢性疼痛反复出现的这种表现呢也是慢性疼痛的一种表现。那么对于这样的疼痛的患者来讲的话呢，治疗的时间就比较长，而且治疗方法与急性疼痛的方法是截然不同的。那对于慢性疼痛呢要采取综合治疗。 哦，所以说每一个人对于疼痛的这个忍耐程度也会对我们的治疗方案造成影响。 啊，是这样的。因为在进行疼痛这个治疗和诊断的时候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国际上的比较常用的这种量表，像疼痛的模拟这种评价的量表。 嗯， 然后呢还有语言的评测，还有这个数字的评测。另外除此以外的话呢，对于一些痴呆的老年人的患者呢也有一些评测的标准。那么对治疗前后疼痛的程度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还有用药前和用药后的疼痛的程度发生变化进行了测试，这个时候呢才能看出患者的治疗效果。 嗯， 来进一步进行治疗。 好，所以说是有具体的量表的。刚才您特别提到了像老年朋友，我知道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年纪大了之后呢，这个出现了身体的这种小疼痛，他总是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去医院呢觉得挺麻烦的，再一个呢也怕给儿女增添这个负担，所以很多叔叔阿姨啊，在自己出现身体疼痛的时候，总是第一反应是我忍一忍，实在忍不过去，疼得受不了了，我再去医院看。也想问问您，这是不是一个特别错误、特别危险的观念啊？ 是这样的。对于疼痛来讲的话呢，过去的话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意识观念当中呢，说疼痛呢就要忍一忍，不忍的话呢包括意志不坚强等等的一些想法。但是现在的观念呢已经发生了改变，对于疼痛来讲的话呢，尤其是急性疼痛一定不要忍，要快速的到医院进行诊断治疗。那么对于慢性疼痛来讲的话呢，我们要根据病情选择适当的时间到医院进行治疗。我们说呢老年人他比较特殊，那么有一些老年人的话呢，他的慢性疼痛呢，他疼痛的时间不一样，有的是几年，有的甚至几十年。如果你是长期的疼痛，疼痛的性质，疼痛的部位和以前一样，那么你可以用以前的方法，以前的药物进行治疗。那么三天一周，如果疼痛不缓解或者出现了其他的一些症状，那么你就要快速的到医院进行治疗。 哦，这是对于以前发生过的这种疼痛，如果以前去医院看过，医生给开过一些比如说专科的药，不管是吃的也好抹的也好，您可以先试试。如果在一周之后没有出现好转，甚至情况更严重的话，我们就建议叔叔阿姨这个时候赶快抓紧时间去医院看看怎么回事。但是这是以前发生过的疼痛症状，如果之前没有发生过，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说，以前我这个腰挺好的，这不知道怎么了，这个腰开始疼了，开始酸了，这之前也没出现过。像这样的情况，很多老年朋友会说，这是不是由于我老了，年纪大了，所以说自然而然出现一些这种酸疼的情况，这时候我要去医院吗？还是说我这时候忍忍，这是正常的现象啊？ 我们希望呢，这样的时候呢，应该到医院，尤其应该到疼痛科进行进一步的检查。那么可以的话呢，就请医生做一个基本检查，然后呢，或者做一个 X 光 CT 或者是核磁的这样检查，进一步确诊以后，才能够放心的回家进一步养病。 哦，也就是说它是不是老化，是不是正常的造成的这种疼痛，我们得让医生检查之后帮我们判断出来。有一些叔叔阿姨可能觉得，哎呦，这是正常现象，拖着不去医院，有可能就延误了治疗。 啊，是这样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您一个问题。有一个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自己啊总是头疼，尤其是一到了下午就觉得头一蹦一蹦的疼。他说呢，自己去医院的神经科检查之后啊，医生告诉他说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让他多注意休息就行。但是他说自己每天晚上其实睡得还挺好的，想问问这种头疼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在临床上是不是也会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比如说去专科检查了，气质上没有什么病变，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但就是疼痛总不好。 而实际上呢，头痛的发生率呢是所有的疼痛性疾病当中呢发生率最高的。有 98% 的人在一生中出现过头痛。但是呢大多数就是绝大多数的绝大多数头痛的患者呢，他都是良性的。其实真正呢到医院去就诊的头痛病人呢，他占的人数非常少，他30%不到。这个呢，因为头痛发生的原因太多了，他可能跟呢环境的因素，然后食品的因素，个人的生活习惯因素，还有遗传，还有激素的因素等等，最后呢才是疾病的因素。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有很多人在刚开始出现头痛的情况下，他就到医院去检查，然后呢去做治疗。那检查的话呢，包括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像这个一般的，就是说包括这个 X 光的检查，包括 CT 的检查，包括核磁的检查等等，检查的非常细。那经过检查以后呢，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现象。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还是经常的疼痛，甚至每个月的疼痛。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我们呢就一方面呢，就是让病人呢进行慢性疼痛管理，就是说让病人注意他的饮食习惯，注意他的生活习惯，还注意他的日常的这些，就是说我们说包括环境的一些因素。然后的话呢，在疼痛发生之前，像有的是女同志呢，像痛经，那么她虽然是这个痛经，但是也可能表现为头痛，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进行合理的管理。 是可以帮我们缓解这个疼痛造成的对于生活对于工作的这种各种影响。那像刚才这个听众朋友说了，他去医院检查了，就像您说的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但总是这个疼，而且我觉得他应该疼的时间不短了，因为已经去医院专科还看过了，这医生也判断出来说让他多休息哈。那像这样的情况您给我们支支招吧，比如说像这个朋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是多休息多睡觉就行了吗？ 实际上像这样的话呢，如果要是经过休息它不能缓解的时候，那么它可以选择一种止疼药。那这个止疼药的品种非常的多，我们建议它选择一种呢短效的对身体影响比较小的止疼药。那每次呢在疼痛发生的时候，如果能够吃一粒解决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吃一粒，能够两粒解决问题的就吃两粒。那个平时的时候呢要注意呢这个一些预防的信息，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提高警惕，就防止疼痛的进一步加重和发生。 也就是说您建议他比如说这个情况通过休息通过调节如果依然没有好转的话，我们可以尝试用止疼药来辅助治疗这样的一个疼痛的情况。说到止疼药，可能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医生太不负责任了，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让我们吃止疼药，万一吃上瘾了呢？这止疼药不是说对我们的神经都会有伤害吗？有患者在临床这样问过您吗？ 实际上呢大多数的患者的话呢止疼药的话呢最开始吃的时候并不是医生给他开的，而是他自己呢到药店去买的。因为止疼药里面的话呢有一种止疼药是非处方药，这个非处方药的话呢在世界上呢这个每天的话呢大概都有2亿多的人在服用这个止疼药，而且这个止疼药的处方呢也是非常处方药呢也是非常大量的。那对于止疼药来讲的话呢，它确实它有很多的副作用，但是呢它也为疼痛患者呢带来福音，解决很大的问题，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所以说在服用止疼药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有需要大家伙特别注意特别关照的一些点。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具体和大伙来说一说，比如说如果我们真的需要借助止疼药来帮助我们缓解疼痛的话，我们怎么来选择止疼药，是选择处方药还是非处方药，这处方药是不是就一定比如说比非处方药的这个副作用会更大。那我们在下半段的时候会和大伙具体来说关于止疼药的话题。那我们再来继续回答上半段有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听众朋友想说说这个疼痛是不是忍忍就真的能过去，有的时候觉得疼的没办法忍，这个时候呢吃一片止疼药到后来呢也没有检查出什么病因，自然而然呢也就不再疼了。想问问您这样疼痛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需不需要在不疼了的情况之下还去医院找原因呢？ 像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呢我们在门诊上呢有不少的患者是这样的情况。那么最常见的话呢像偏头痛还有一些痛经的患者。那么偏头痛和痛经的患者呢他们几乎呢每个月在固定的时间呢 都会 有疼痛的发作。那如果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用一片药能够解决问题的话，那么他就可以吃止疼药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如果要是能用两片那就两片。那但是呢如果要是时间长了以后止疼药出现了一些呢效果减弱或者是其他的问题，那我们到医院然后跟医生协商以后的话呢再重新换一种药，因为止疼药的品种非常的多。 也就是说当出现止疼药我们说这种有耐药性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专科的医生考虑去换这个药。还有一些朋友会担心，我只是把疼痛的这个症状通过止疼药减轻了甚至让它消失了，会不会真正的延误我这个病情啊？原本是一个特别严重的一个疾病，虽然不疼了我觉得是好了，但其实疾病还在我身体里面慢慢的去发展甚至快速进展，到最后我再去医院想治的时候医生跟我说你耽误了，现在没法治了，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吗？ 实际上呢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那么在临床上呢有一些像癌症的疼痛还有一些呢癌症骨转移的疼痛，那么它发现了以后呢往往就到了疾病的晚期。所以说对于疼痛来讲的话呢到疼痛科去诊断治疗还是非常必要的。 所以说疼痛有的时候真的是给我们身体发出了一个预警信号，我们千万不要认为疼痛都是不好的事情，有很多我们说比较严重的疾病在早期的时候都是通过疼痛给我们发出预警信号的，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专业的医院治疗的话

掩盖了疼痛的症状，会不会反而耽误治疗呢？今天的健康加油站为您邀请北京医院疼痛中心主任医师、北京健康科普专家赵英，和您说一说疼痛也是病。 总觉得有疼你的责任，要你是最快乐最单纯的人，因为你让我的心变得丰盛，原来不奢望的变成可能。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特约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北京系列访谈，为大伙邀请到北京医院疼痛中心主任医师、北京市健康科普专家赵英赵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来说一说疼痛也是病。赵主任和大伙说了，尤其是很多人遇到的这种慢性疼痛，可能超过一个月甚至几年、十几年的这种疼痛，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了，我们的观念要更新了。以前总觉得能够忍的这点小疼，这是坚强的表现，但现在我们的医疗水平不断的去进步，很多的疼痛我们都可以通过疼痛科来帮我们解决，减轻它对于我们的生活影响。那在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疼痛到底应该怎么办？还有很多朋友在药店买到的这个止疼药，是不是只要遇到疼痛的情况我们就可以吃片止疼药来搞定呢？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邀请赵主任和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你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和我们的专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疼痛的话题。 才算爱的完整。 赵主任，下半段我们来回答一下大家伙提出的问题。在上半段您说了，有很多的疼痛情况之下，我们可以通过止疼药来帮助我们缓解这个问题哈。有听众朋友就说自己的孩子专门在日本买了治疗痛经的药，说每次在经期的时候吃，说效果特别的好。但是他听我们的节目之前有专家说过，其实这个专门治痛经的这个止疼药啊，和我们国内的止疼药没什么区别，都是一类的，就叫止疼药。他想问问这个止疼药如果是治疗痛经的话，每个月都吃到底行不行，会不会产生药物依赖，以后这量得越吃越大呢？ 是这样的，对于止疼药来讲的话呢，刚才我们已经就说提到了这个问题。对于痛经来讲的话呢，每个月的话呢，如果吃一片、两片，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认为呢，它不会产生耐药性，也不会有多大的副作用。 哦、 这样的话呢，可以呢，长期的吃下去。 是没问题的， 对，长期的吃下去是没有问题的。 嗯，这个朋友还说这个孩子是专门从日本去买这个治痛经的药哈。其实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出国游玩的时候都会听说当地有很多这种治疗痛经的这种神奇的药物，大家誉为是痛经神药哈，说吃了之后这经期完全就不再疼了。之前我记得有这个专家来我们节目做客的时候就说，其实这个药和我们在国内买的止疼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不知道您有没有对于这种比如说进口的止疼药有过了解，它和我们国内的止疼药真的差距很大吗？它们的安全性一定比我们国产的要高吗？ 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呢，国际上的药物呢，它基本上都是通用的。 嗯， 我们说呢，它大致是相同的。在这个止疼药的问题上的话呢，就说实际上呢，止疼药的消费呢，它在是除了心血管药物以外的话呢，是第二大类的药物。 哦、 这个每天呢使用止疼药的人数呢是非常多的。刚才我们提到了，大约有2亿以上的人。 嗯， 那么这个止疼药的话呢，它有处方药，还有非处方药。 嗯、 那么对于处方类的止疼药呢，它基本上呢可以概括为呢三大类、 嗯、 第一大类呢就非甾体类的抗炎药、 嗯、 就是非甾体类的消炎止疼药。那么这类的药物有100多种，它的性质不同，化学结构不同，但是呢它的作用呢相同，都有止痛的作用、 嗯、 而且它的副作用呢基本上也是相同的、 哦、 那么这类药包括我们常见的像芬必得、 哦、 我们说布洛芬，然后双氯芬酸钾， 双氯芬酸钠这类的扶他林，然后呢还有一些呢洛索洛芬钠片等等的这类的药物。那这类药物呢有短效和长效之分、 嗯、 那对于我们刚才说的它这种神药呢，我们觉得呢它应该是呢短效的消炎止疼药，它属于非甾体类的抗炎药、 嗯、 那么第二类药的话呢它属于麻醉性的止疼药、 嗯、 那包括呢就是局麻药、 哦、 那局麻药呢一般的时候呢我们是在呢就是说医院来应用的、 嗯、 它大多数呢是注射用的。那么第三类的话呢是吗啡类的止疼药、 嗯、 这吗啡类的止疼药的话呢它有复合制剂还有吗啡的制剂。那么一般的情况下呢这个复合制剂呢它属于呢是处方药，那在这种情况是呢先服呢复合制剂，然后呢效果不佳的时候，患者的疾病进一步加重的时候，我们再选择呢吗啡类的这个制剂。那像这种制剂的话呢就是说注射的药只有在病房有，那么口服药在门诊上有、 哦、 我们常用的话呢这个非处方类的这类的止疼药都是呢就是说非甾体类的消炎类的止疼药，它不会成瘾，但是呢随着时间呢和用药时间的延长，它这个药效呢会减弱、 哦、 那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呢到医院和医生呢来进一步协商，我们可以换一种止疼药、 哦、 我们刚才提到了止疼药大约呢有100多种、 嗯、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另外的止疼药。那么呢吃止疼药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呢止疼药的副作用，这个止疼药的副作用呢有包括呢对胃肠道的作用，还有的话呢对肾脏的作用，还有对血液系统的这个影响，以及呢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那么这个药物的这种呢短效的止疼药，它在体内呢存留的时间短，它代谢快，相对来讲呢副作用就小一些。 嗯，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月服一次服一粒，那这个呢我们完全呢可以呢对止疼药的副作用呢忽略不计、 啊、 但是有没有个别的人服了止疼药以后出现呢过敏反应，出现极其极端的事件？有，但是呢极其少。 嗯，好，所以说这个朋友其实不用特别担心，如果孩子只是在经期需要服这个止疼药的话，而且每个月服用的这个剂量又不是特别大的话，是没有问题，不会对身体造成影响的，是没问题的。嗯，好，刚才这个专家也跟我们说了，现在的止疼药有处方药有非处方药，像这个我们说在很多的这种药店就能够买到的，这大部分都是说非处方药。 对， 而非处方药当中也分长效和短效的，处方药当中也有长效和短效的，到底什么样的止疼药适合自己，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让赵主任和大伙来说一说，是不是比较剧烈的这种疼痛我们就得服短效的，比较漫长的这种我们就应该服长效的，能这么一一对应吗？ 其实呢也不是这样的、 嗯、 那么对于急性疼痛来讲的话呢，患者的身体比较好，而且呢疼痛的时间又比较短，部位又比较明确，那么吃短效的相对来讲比较好一些。那对于一些呢老年人慢性疼痛时间比较长，而且呢他有过吃止疼药的这种经验和经历、 啊、 那像这样的病人他用药的这个种类又比较多，他我们可以给他选择呢长效的止疼药，这样呢就减少了患者的用药就是说这种方便性和灵活性。 嗯，好，所以说这个我们说急性的慢性的我们可以简单的对应一下长效或者是短效，但是每一个人根据这个疼痛的情况不同，有可能适合您的这个止疼药也有不同，所以说不能够我们真的是按刚才专家说的这个普遍原则去对应自己，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要服止疼药的话，尤其是要吃这种处方药的话，一定得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服用。刚才您说到了止疼药的一些副作用，比较常见的有我们的这个血液方面的，我们的肾脏方面的，有一个听众朋友说自己啊吃完止疼药之后感觉特别的没精神，想知道这是不是正常的表现，想问问您吃完止疼药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精神状态吗？ 是这样的，就是说对于这个精神状态来讲的话呢，我们说服了止疼药呢，就是说我们说的就刚才提到的第一大类的这个非甾体类的消炎这个止疼药，就是说像这类的药对精神方面的影响是非常小的，几乎可以呢忽略不计、 嗯、 那么呢非甾体类的抗炎药呢，它对于呢胃肠道肾脏和血液系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我们国家呢就是说没有这方面的统计，在 国外的话呢，它有一个统计，就是说止疼药所出现副作用治疗的花费不亚于对疼痛治疗的这种花费。 哦， 那像胃肠道的话，尤其是胃溃疡还有胃出血还有这个穿孔等等，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像肾脏呢，我们也见过，就是说关于呢吃止疼药进行肾透析的这样的病人， 哎呦， 这个对肾脏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另外一话呢，就是血液系统的影响，像凝血功能障碍等等，出现了这个白血病这样的问题。那么呢，对于一些呢像冠心病、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如果服了止疼药以后呢，出现这个憋气，然后呢心慌、气短的表现的时候，那么呢这类止疼药的话呢，就要注意了。 嗯，这听完之后大家伙说这药我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啊，专家说了这么多这么严重的这种副作用，我这止疼药还能吃吗？ 啊，止疼药的话呢，在有些情况下呢还是要吃的。 嗯， 因为呢吃了以后呢，会它会呢缓解疼痛，会提高生活质量，会解决一些呢就是生活当中的身体障碍问题。 嗯，所以说吃还是可以吃的，但是怎么吃，吃多少，吃多久，这些我们都建议大家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尤其是说这种处方药，像我们刚才专家提到的这种载体类的这种处方的止疼药，大家一定得注意，因为它的这种副作用可能会比较的明显，有一些情况还会比较严重。像我们听众朋友说吃止疼药之后没精神，那也就是说这个情况其实是比较少见的是吗？ 啊，对，是这样的。 嗯， 但是呢，就是说有的情况也有，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是第一类止疼药，那么我们还有第二类和第三类的止疼药。第二类的就是说这个还有这个止疼药，就是吗啡类的止疼药，还有一些呢是复合制剂的止疼药。吗啡类的止疼药的话呢，由于呢这个吗啡的特殊作用，有的患者吃了以后呢他确实是没精神。还有一些呢复合制剂，就是说它有在黄金的这个比例的配合下合成的，就是说复合制剂这样的止疼药，那么它也有呢就是说吗啡的这个成分。那像这类的药物，那有的患者吃了以后对吗啡比较敏感的，他可能吃了以后有一些精神心理方面的症状。 哦，好，那这些都是我们说处方类的止疼药可能存在的这些副作用。 是这样的， 大部分朋友可能会说了，我在药店买的这都是非处方药，这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我在药店买的这种非处方药它的这种毒副作用相对来说就小一些？如果真的是我吃这非处方药还出现了身体的不适，那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呢？ 那要到医院去检查进行治疗。 哦，这得去检查了。那也跟我们回答一下吧，比如说像这种非处方药，它是不是一般来说毒副作用相对我们说处方药要更小一些，更安全一些呢？ 也不见得是这样，它主要是呢在于你的个体差异。有的人呢他本身的话呢就是过敏体质，还有对药物的敏感体质，那呢他吃了的药尤其是第一次吃了以后，他可能会出现一些反应，如果反应剧烈的话，那就一定要到医院去咨询医生。 嗯，所以说我们说非处方药也不见得对每一个朋友来说都是安全的。我们如果出现了不舒服的一个症状的话，即便是非处方药也建议您去医院找医生帮您判断一下。那现在很多朋友还担心这止疼药的药量问题，会不会出现上瘾的问题，我一开始吃可能一粒两粒就管用了，到以后得吃三粒四粒甚至五粒六粒，量越吃越大。像您刚才说了，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考虑换药。那除了换药，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前先预防一下，比如说在药物的用量上，在我们药物的这种选择，我吃两天这个药，吃两天那个药，行吗？ 像你说的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主要的话呢还是长期的慢性的老年患者。那这些老年患者的话呢，他在一个人身上他可能有多种疾病在身，那么最主要的话呢像肾脏的问题，慢性肾功能不全，那如果要是呢长期吃止疼药的患者，我们就建议他定期进行身体检查，像做尿常规，像肾功能的检查，还有肝功能的检查，这样的话呢可以掌握呢就是说这个药量的问题，还有药的用药时间问题，然后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呢用最小的剂量起到最大的效果。 嗯，好，那如果是长期服用止疼药的这些朋友，您建议他多久去医院检查一次，时间是合适的？ 如果要连续服用止疼药呢，半个月左右到一个月一定要到医院进行一下常规的这种像这个尿常规的检查和肾功能的检查。 好，如果服药 服这个止疼药，甭管是处方药还是非处方药，如果超过一个月的话，我们就建议大家在一个月的时候去医院复查一下，看看自己的身体状况哈。还有朋友在问说，止疼药如果吃非处方药是不是更安全一些？像头疼、胃疼、腰疼，这些都是疼，但是不同部位的疼吃的这药是不是也得不同才行啊？自己家里常备的是芬必得这个药，但是他感觉是不管哪儿疼吃起来好像都挺管用的，想问问您，到底这个止疼药的选择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对于止疼药的选择来讲呢，要根据病情来选择。那像有一些的话，我们说像这个膝关节疼痛的病人，有肿胀的病人，那像这类的病人呢，服用这个消炎止痛药以后的话呢，他的疼痛就缓解。那在缓解的同时的话呢，应该注意呢，对疾病进行治疗。如果缓解了疼痛呢，不进一步的注意，然后呢不防护的话，那么可能在疼痛缓解但是疾病没治疗的情况下，当你停用止痛药以后，疼痛会进一步加重，损伤会进一步加大，这是要特殊注意的。 也就是说在我们服用止疼药虽然不疼了，症状消失了，但是我们还是得找到这个病因，因为很多的病因在我们体内还是在默默发展的。 是这样的话。 那像这个朋友问的说，头疼、胃疼、腰疼，可能我们的疼痛身体每一个部位都会发出这样的这个症状哈。那我们选择的止疼药需要对症下，比如说头疼我吃某一类药，腰疼我吃某一类药，还是说像他说的，他觉得吃芬必得这样的一个药，哪疼都能管用？ 那么是这样的，我们选用止疼药的话呢，一个是根据病情，一个是根据疼痛的时间还有疼痛的程度来选择不同的止疼药。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选择呢轻度的止疼药，就说我们说一般的止疼药，也许是处方药，也许是非处方药。那么随着疼痛的进一步加重，那我们可能选择呢合成的或者是复合的这样的止疼药。如果这个止疼药还不能缓解疼痛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选择呢吗啡类的止疼药来进一步的就是说缓解疼痛。如果在这个药物呢有其他反应的情况下，或者患者呢对服用药有不良这种副作用的情况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可以选择其他的治疗方法，那包括一些呢神经阻滞，还有包括一些微创的治疗方法，还有理疗的方法。 也就是对于疼痛的治疗，我们不光是止疼药这一种了，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其他的手段能够帮助大家解决疼痛的问题。 是这样的，疼痛科的话呢，它在综合治疗疼痛的问题上和综合治疗方法上，它有很多的优势。 好，像您刚才特别提示，比如说像头疼、胃疼，我们说不同部位的疼痛很有可能药物都管用，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我们根据疼痛的不同等级，然后来选择不同的这个止疼药。像我们比如说在药店经常买到的这种非处方药，我们说我怎么知道它是针对比较轻的疼痛还是比较重的疼痛？您有没有比如说常见的一些药物告诉大家？ 那像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的药店的非处方药的话呢，也就是布洛芬，还有复他林，还有其他的一些呢外用的止疼药。所以说呢，对于一些常见的像颈肩腰腿痛的病人，还有膝关节痛的病人，像这类的骨关节的病人，那么可以选择呢非处方用药，还可以选择呢外用药物。 好。还有朋友想问问您说，止疼药吃完了是不是都是麻痹神经的？如果吃多的话会不会变傻呀？ 实际上不是那样的。因为止疼药的话呢，我们一再强调，就是第一类的止疼药它是消炎止疼药，它并不麻痹神经。那对于吗啡类的药，它只作用于神经受体。 好，所以说也并不会让我们吃多了变傻，这个观念是不对的。 对，它止疼药呢，就是它只是呢，它最大的副作用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包括胃肠道的，包括肾脏的，还有血液的，还有心血管的一些系统的一些问题。 好，那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呢，我希望您再帮大伙总结一下，对一些比如说有禁忌症的朋友，我们在服用止疼药的时候得特别注意，刚才尤其是您提到的这些比较明显的这种副作用的朋友。 那么呢，在临床上，如果有慢性胃炎、消化不良、腹痛的病人，还有胃十二指肠溃疡、胃出血、胃穿孔的病人，止疼药一定要特殊的注意。第二点的话，有心脏病、冠心病的病人，那在服用止疼药的时候，出现心慌憋气的时候也要注意。第三点的话，对慢性肾功能不良的这样病人，服用止疼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止疼药的量和止疼药的一些对肾脏功能的影响，这个时候要特殊的注意。那么呢，服用止疼药呢，也可能加重这个高血压和肾脏的水肿问题。第四个的话呢，对血液疾病的这个病人，服用止疼药的时候要注意呢血小板的凝聚功能，还有的凝血功能障碍等问题。那么第五个呢，有呼吸功能障碍的病人，在服用呢吗啡类药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呼吸抑制的这方面的问题。 嗯，好，这都是一些我们在服用止疼药需要特别注意的这个人群哈。像一些老年朋友，他可能很多的这种慢性病和基础病，高血压、糖尿病，可能每次吃药吃的这个量都比较多了，如果同时又伴有这种慢性疼痛，需要服用止疼药的话，也想问问您，像止疼药和这些老年朋友长期服用的这种慢性病的药会有冲突或者是不能同时服用吗？ 如果要是吃止疼药的时候呢，我们一般的时候都建议他在饭后半个小时服用。如果要是服用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的时候，我们最好在中间间隔一段时间。 哦，也就是说，如果服用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朋友，我们在吃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的同时，咱就别吃止疼药了，等过一段时间咱们再吃。这个间隔的时间最少得间隔多久？ 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吧。 哦，时间也不用太久。 对， 十到十五分钟就可以。比如说我们先吃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然后呢我们吃完饭之后，然后再吃止疼药，这样就没问题了。 对，是这样的。因为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止疼药对胃肠道的副作用，所以说呢饭后半个小时来服用 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时间段。好，那时间有限，最后呢也请赵主任和我们说一说自己的出诊时间。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被疼痛所困扰的话，也可以在北京医院继续找到您咨询和交流。 我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的周一、周二、周四、周五的上午。周三的话呢有特需门诊。 嗯，周一、周二、周四、周五的上午是赵主任的出诊时间。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继续在北京医院疼痛中心继续找到赵主任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也再次感谢赵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安定医院原副院长、精神科主任医师教授郑毅郑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一起走进来自星星的孩子，和大伙来说一说关于自闭症的孩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加油站，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中粮集团。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北京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地面受到了低压影响，扩散条件不利，首要污染物为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185到255微克之间，全市总体的空气质量为5级重度污染。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